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83年，相声艺术走上了春晚舞台，成为中国相声史的一座里程碑。时隔一年，另一件事情的发生也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永远载入相声史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发生在1984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上的故事。1984年6月26号，首次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是在青岛市友谊宾馆举行。马三立、侯宝林、苏文茂、常宝华、高英培、范振钰、侯耀文、石富宽、姜昆、赵岩、常贵田、贾继光、施胜杰、冯巩、刘伟等相声界老中青三代演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不仅如此，到会的还有许多相声理论家和作家，真可谓是名家荟萃，群星毕至。除了切磋相声技艺之外啊，与会的相声同仁还进行了相声艺术方面的学术讨论，更重要的是推出了一批像糖醋活鱼、华山群英、肝胆相照那样脍炙人口的优秀节目。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贾继光、魏兰柱合说的华山群英片段，这个作品就是从评比讨论会上走出来的节目。 照你这么联想，这哪行啊？ 那四一大的同学当时他怎么想的？ 他们什么也没想 啊， 只想到救人。 哦，这说明英雄人物的品质已经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了。 对，进入角色。好，看一个游人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 哎，没抓住。 有一个掉了下来，快抓住。 哎，太胖了。 有一个钻井的，快抓住。 哎，抓住了。 好， 就一只鞋。 嗨，我说呀， 我说导演，这角色太危险了。 不，你怎么这么排戏啊？ 那四一大同志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 啊， 四一大的同学 啊， 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时刻冒着被撞下深渊的危险 啊， 用身体阻挡，用手臂拦抓 啊， 十几个游客终于得救了。 哎呀，这就好了。 不好， 怎么了？ 在二仙桥地段出现了险情。 二仙桥， 我把二仙桥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行， 二仙桥这边是悬崖峭壁，这边是万丈深渊，游人增多，把铁链解掉，随时有掉下深渊的危险。 那怎么办？ 在这关键的时刻，四一大100多名学员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你进入角色。 导演，我怎么办？ 加入英雄的行列。 好，